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7集。身份，疯了吧？ 这就是你服侍欧阳家的原因？ 程俊并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淡淡抬头。听到这句话，男人眯眼看向程俊，略微一顿，最后摇头道： 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长进，当初就不该让你被程家带回去，养成了这么个优柔寡断的样子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没动手。你在程家人眼里甚至还没欧阳威重要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说的，你母亲是死在程家人手里的？ 说到这儿，男人微笑着轻轻吐出一句： 你可真让我失望。 程俊就这么听着，插在兜里的手微微发紧，一双漆黑的眸子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。 没其他事，我就走了。 他说着转身往门边走，手刚搭上房门，背后的男人微笑着开口了： 你现在拥有的都是我给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有个黑客联盟的朋友是吧？还跟你身边那个女人是亲人，那你应该也听到黑客联盟会长易主黑鹰的消息吧？真是可惜，你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我手里。 程俊放在门把手上的手一顿，他背对着男人，一双眸子冷得发寒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拉开办公室的门，一张脸清俊淡漠，直接走出去。程俊离开后，办公室中的男人走到办公桌边坐好，一个黑衣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来。 主子。 黑衣人低头恭敬地开口，男人手指敲着桌子，一张几乎看不到岁月痕迹的脸上却不见半点怒意，只是靠着椅背： 你让人现在去接管 M 州的事宜，至于他身边那个女人。 黑衣人直接把手中的消息递给男人： 杨家的人，唐军的侄孙，黑客，确实有点能耐。 其他乱七八糟的男人没看，只是略微摇了摇头，随手放到一边。 既然不听话就别怪我了，我能让他万人之上，自然也能让他一无所有。 能耐是有点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黑衣人低头。楼下咖啡厅，秦冉推开门进去，一眼就看到坐在靠窗边的欧阳威。他直接坐过去，欧阳威已经点好了两杯咖啡，把椅背推到秦冉这边，朝秦冉礼貌地打招呼，姿态优雅，谦和有度： 秦小姐，久仰。 这一句久仰说得模糊不清，又带着一点其他的意味。秦冉找来服务员，让他送一杯奶茶过来。他坐好，看向欧阳威，形状漂亮的眼眸微微眯起，对上欧阳威的目光，他点头道：你好。秦冉不急不缓的，淡定的有些出乎欧阳威的预料。欧阳威倒是多看了他一眼。 秦小姐果然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 欧阳小姐，有话直说吧，我时间不多，宁海镇爆炸案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？秦冉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直接打断了他。 秦小姐看起来很着急。 欧阳威手搅着咖啡，他看着秦冉，往前倾了倾，他压低声音说： 当然，你也知道我是一二九的侦探，手里掌握的信息资料很多， 倒是可以告诉你一点。当初大批研究员因为爆炸离世，跟你身边的人有关系。至于是谁，你要我点出来吗？ 说完，欧阳威看着秦冉，微微笑着。秦冉没有说话。 您好，您打包带走的奶茶。 身侧，服务员把一杯奶茶放到秦冉这边。秦冉伸手接过奶茶，礼貌地朝服务员说了一声谢谢，才瞥了欧阳威一眼。那一眼平静极了，没有丝毫犹疑之色。 你不信我？ 欧阳威看了秦冉一眼，他点点头，也挺无所谓的状态。 嗯，没事，你可以不信我，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你而已。 秦冉拿好奶茶，兜里的手机正好响了一声，他低头一看，正是程俊。秦冉直接接起，开了免提。那边是程俊的声音，不见平日里的淡漠，反而透了一些温和的轻缓。他靠着车门，懒洋洋地笑着。 买杯奶茶这么慢的？ 来了。秦冉拉开椅子站起来，朝欧阳威看了一眼。陈少爷，有人告诉我，你跟宁海镇的基地爆炸案有关。那边的程俊一听，眸色严肃，他站直身体，声音严肃道： 你在哪儿？没事吧？ 这反应也在秦冉预料之中。秦冉朝玻璃窗外看了眼，来了，别急。他也不等程俊说话，直接掐断了电话，瞥了欧阳威一眼。欧阳威意思说的是程俊，秦冉根本不信。因为程俊找过129调查宁海镇发生的一切。秦冉对面的欧阳威根本就没有想到，秦冉竟然半点不信，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跟程俊坦白了。欧阳威抿了抿唇，他伸手按着桌子，看着秦冉的背影，忽然笑了一声，意味不明地开口道： 你可以不信我，跟他就算没有直接关系，也有间接关系。19个研究员的灵魂呢？你觉得他们现在在看着你吗？ 秦冉脚步没顿，欧阳威说的没错，19个人。那场爆炸死了足足19个人，整个基地全都毁于一旦。秦冉把吸管扎进去，喝了一口。朝停车的方向走过去，看到了似乎挺急躁的程俊。 你刚刚见欧阳威了？ 程俊正在找他，看到他之后，两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一直都以淡定手握乾坤自持的程俊，眸底有些慌乱，一双好看的眉拧了起来。 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别信他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 秦冉抬头看着程俊，他笑了一下，把吸管塞到他口中。先喝口奶茶，淡定一下。当着孤狼的面说自己是129的侦探，知道内部信息，疯了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